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好的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年北京喜剧艺术节昨晚在北京喜剧院开幕，陈佩斯和杨立新主演的戏台作为开幕大戏上演。本届艺术节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传播交流推广项目，也是北京市惠民消费季品牌项目之一。由北京中艺艺术基金会主办，中山音乐堂承办的名家名团艺术进校园活动，昨天走进大兴区的打工子弟学校蒲公英中学，这也是本次活动的首站演出。中国爱乐乐团在指挥家夏小汤执棒下，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校园音乐会。原定于明天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的国际钢琴系列之一代宗师波利尼钢琴独奏音乐会，因波利尼身体健康原因演出取消。昨天波利尼向中国观众致信，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再次登台国家大剧院。昨天中国文联在京宣布，第十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魔术比赛暨2018年深圳欢乐谷国际魔术节将于本月29号到10月5号在深圳举办，集中展示近年来中国魔术艺术创作实践的最新优秀成果。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好戏联台，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将登陆北京保利剧院。这是一部描绘人类高贵灵魂的作品，讲述了二战期间在纳粹占领区一个犹太剧团的故事。这部剧由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波尔自编自导，法国艺术家安娜、著名演员孙强、冯宪珍、严楠共同主演，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保利剧院。购票请关注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北京文艺广播，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记者昨天了解到，已故评书大师单田芳关门弟子萧蒲涛的评书画本已经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同时由萧蒲涛演播的铁流河山145集广播评书将于近期播出。本书也是萧蒲涛所著的民国海陆空系列评书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昨天闭幕，260多名北京电视艺术家代表聚集一堂，共商首都电视艺术事业蓝图。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主席团，李春良当选为新任主席。大会同时选举产生于丹、吴刚、张光北、张国立等多位副主席。电影《胖子行动队》昨天在北京举行首映发布会，之前一直缺席宣传活动的文章和导演包贝尔一同亮相，这是包贝尔首部导演作品。文章包贝尔、李成敏、辣木洋子等主演，讲述了两个胖子组成特别行动队介入一起贩毒案件的故事。影片将于本月30号上映。2018年企鹅影视青梦导演扶持计划昨天在京举行发布会，现场公布了今年入选的13部扶持的青年导演作品名单。今年青梦计划的扶持力度进行了全面升级，首次开启双通道扶持，特别增设了院线参赛通道。另外加大网络电影扶持力度，扶持影片数增加一倍达到10部，单片扶持资金也由去年的300万元每部提升到最高400万元每部。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中国人保提示您共同关注九月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从此刻开始，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望京西到太阳宫桥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建祥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迎来了我们的老朋友，一位经常跟我们讲一些装修方面的知识，同时呢也给我们送很多礼物的朋友，欢迎来自于我们48快装的薄先立薄总，欢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薄总也是受秋燥的这个困扰是吧？嗓子有点不舒服，这两天也是很多的听众给我留言说，经常听到你在节目里面清嗓子，一定要多喝水啊！这句话送给薄总，多喝水，也要送给大家啊！真的是突然的就觉得一夜之间北京就干燥了起来，说明秋天到了。那秋天呢，除了你们可以吃吃很肥的蟹以外，也到了一个金九银十， 对， 大家很适合装修的季节。昨天还有一个朋友跟我抱怨说，我们楼上又开始钻了。你告诉我是又到了装修季节了吗？我说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是又到了。为什么到了秋天的时候很适合装修？ 因为这个装修呢，它是有淡旺季之分。这个像整个每年的啊3、4、5，这就是这个装修的旺季。首先它这个空气的流通会比这个夏天或者冬天要这个好啊，通风好，因为装修完有好多，大家都知道有好多这种，有这种味道，需要通风啊。那整个你这个如果说空气不对流，它这个通风不好，那你肯定装完好多的味道是出不去的，这是为什么就是3、4、5月份和9月份、10月份这个装修是比较受我们广大业主认可的一个季节，因为9月份、10月你秋高气爽。那整个这个我们自身的这个外边的环境也特别适合我们想把家里都改造的这种心情也有，因为到了夏天太热的时候，7、8月份不好说，哎呀太热了，我自己坐都出汗，我还 顾 上装修，但是到了9、10月份，这个自己就本能就想把自己居室的这种环境呀，这个房间的整个布局啊，整个想都收拾一下，改造一下。 你看3、4、5春天的时候，我们有3个月的时间。 对 啊，好歹如果大家想说我按照传统的这个装修的概念吧，我推翻重来，给你3个月的时间，我再搁3个月，这是够了的。但如果我们是下半年想要装修， 下半年 9月、10月其实真的很紧张， 就在2月。 对， 北京一过暖之后啊， 就不适合了， 马上就进入装修的冰冷期了， 冰冻期，博总冻起来了。 这个像我们做旧房翻新啊，还好一些。这个像做新房的装修的，基本上就等到明年开春3月了。因为它冬天呢，它整个从业主本能上来讲，他就不愿意在这个时间去装修， 啊， 而且因为有供暖的问题，装修作业方面 作业 也会有一些困难。 嗯，因为它太冷了，以后有这种用水的东西，这些好多的东西它，而且这个空气，干的也很慢， 嗯， 它会开裂的。缓过年来之后， 但是你看现在， 因为湿气排不出去嘛。 九月底了。我们现在来跟大家说，你推翻重来吧， 嗯， 整个十月我加紧给你干也是干不完的。 对， 对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在十一长假到来之前依然邀请博总来给我们讲一些关于旧房换新的话题， 嗯， 是因为我们四八快装秉承的一个理念， 嗯， 就是真的是用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帮大家完成一个最好的旧房换新的活儿。 对对对， 四十八小时的概念再跟大家说一下。 四十八小时是不是大家理解意义的每天连名昼夜两天啊，那我们是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六八四十八啊，是六天的时间， 六个工作日。 对，六个工作日，因为旧房翻新呢，好多业主啊，你家里是需要翻新了，但是你旁边的邻里邻居还是在正常生活， 嗯， 所以我们不能扰民，也就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时间是早晨八点到中午十二点，下午两点到晚上六点， 嗯， 啊，是在这个时间段去工作， 嗯， 而且的话，老房翻新大部分房子，从我们现在坐在两年半的时间过来看，好多的老房子底层的墙皮底层是有开裂、起骨、脱落，啊，包括洗手间的墙皮。这个瓷砖有开裂的，有起骨的，有脱落的，这些你都是需要铲掉的，啊，像墙皮底层铲掉之后呢，你要重新，刷墙固、石膏找平、挂网，啊，一遍腻的、两遍腻的打磨，你这六道工序是每道工序你都少不了的，但每道工序做完都需要时间去晾干的， 嗯， 干了之后才能进入第二道工序， 嗯， 所以说整个呢，六天的时间，我们基本上。如果说只是让你的房子全屋的墙面、全屋的顶面加厨卫的吊顶、厨房洗手间的墙面的处理，那我们是可以给你完工的，是没有问题的。 嗯， 这也是我们整个四八快装，我们整个的我们的产品，受广大想翻新业主的这个。就这方面的需求的一种受到的青睐吧。 嗯，这么多客户选择我们四八快装，一方面是真的很省时间啊。现在大家就是时间是最宝贵的，倒也不是说，哎呀，我希望说你一定要给我抢工抢活给我干完，不是，大家是真的没有那个时间，成天去盯着他说，哎，这怎么样呀？ 嗯， 还有就是，哎，也没有那个时间搬家。 对，实际这个主持人说到点上，实际好多 搬家。 老想翻新房子的业主愁的是搬家， 嗯， 因为生活了十年二十年的东西太多了，啊，就是整个堆的，他自己觉得想想这个翻新，自己都觉得脑袋 光想想就想吐血 啊，因为他一想，我得首先找个房子，我得把东西搬走， 嗯， 搬走呢，我给他腾出来时间把房子砸成毛坯房，完了重新再装，装修的需要将近两到三个月， 嗯， 那你装完我还得晾三个月， 嗯， 那你这个事儿你基本上就一拖再拖。啊，因为有好多业主真的来我们店就聊，哎呀，我们真的是早就两三年前就想装修、想翻新，但是一想想这事儿都觉得脑袋大， 嗯， 啊，不愿意做。 家里面人也多， 嗯， 拖家带口的出去住半年。 是，而且呢，就是像咱们四八快装给提供的这个不搬家这一个点，实际就真的帮我们业主， 嗯， 一是省去好多麻烦事儿，啊，实际从经济角度也帮你省了好多钱。 嗯， 啊，我估摸到在北京算了一下啊，就是你找个便宜的房子租，至少帮你省下一万五到两万块，啊，就这一个点 啊。 那这多小的房子呀，啊！如果你凑巧还想住在你原来的房子旁边， 对 呀， 啊， 又不能太远，生活不便利，那就更贵。 嗯， 我觉得 对，我们曾经在马连道那儿，我们有一个客户，那我朋友啊，他家整个翻新， 嗯， 别人给他做预算，整个整体翻啊，他当然年轻一点，他买的二手房， 嗯， 别人给他报价都二十多万。从我们家做总共花了14万，全部都给他装完， 嗯， 他说我就在旁边，我租了个一室一厅的房子，租了三个月，他从我们那儿装，我们总共是连给他装完之后要晾一个多月嘛，总共是三个月， 嗯， 他租了三个月，一个月6000，一室一厅，40来平，啊，他说这个真的是，尤其短租他房租还更贵， 嗯， 所以说旧房翻新真的是，尤其咱们北京来讲，这个市场需求是特别的大，所以我们四八快装定位做的是装修行业的旧房翻新，旧房翻新里头的局部改装。 嗯， 啊，也就是说咱们四八快装不提倡老房翻新就整体翻，啊，当然你要非要整体翻我也能做，但是呢，我们是个根据你家里实际的情况，会出一套最适合你的翻新方案，不一定是最贵的。 嗯， 啊，就是说整个你能用的东西，我个人认为啊，你好多老房子原有的东西 挺好的， 能用的能留的你尽量留用，没必要说是我一说装修房子全部砸了从头再来，我觉得这个劳民伤财，是跟这个应该讲是不是说特别的这种环保和节能吧？ 对，非常的 不要太浪费嘛。 我总是在节目里边说，我说像穿不了的衣服呀，你认为款式过时的衣服呀，就这么一小件儿，我们都要放到二手平台上面把它交易掉，然后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是捐掉啊，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你想想你们家里边那些瓷砖呀、地板呀、柜子呀， 对， 全都扔出去，制造了多少装修 垃圾 啊？听起来也很可怕，然后又浪费了我们的时间，又花了钱，同时呢家里人可能还会有小半年的时间没有办法住在自己的家里。那我们四八快装呢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不搬家，争取我们不是说绝对的六个工作日我们就可以完工，在我们跟您报价啊量房的时候，我们就会预估到一个时间签到合同里面， 就是，根据你家的情况，我们给你把这个方案做出来之后呢，也会施工量施工的时间也就出来了，都会提前告诉你。也就是四八快装是由我们做的是一个新的一个行业，是以填补整个装修行业当中啊的一个局改的空白呢，所以这个事儿呢听起来特别简单，哎，说这不就是局改，局部哪儿不行换哪儿嘛，实际越是这样的话越得需要专业度，它的施工难度要比新房的翻新或者整体翻新新房的装修要难得多得多，因为你不搬家好多东西在里面，首先就要保护了啊，你比如我们施工的前三道工序保护拆除修补，那这个是其他的房子是不涉及到的，那我们这个事儿要做好啊。如果说我为给你这儿翻个新，把你别的地方给你损坏掉了，那我还是要赔偿的嘛，所以说本身从工艺上来讲，施工流程上来讲和其他的是不一样的。 说了这么长时间了，大家还没有说电话赶紧去打，让我们博总这个喝口水啊，就是清一下嗓子，我来跟大家说说电话的事儿。刚才呢听到博总说了这么多了，你们肯定很想要说，哎，我能不能去店里边看一看呀，马上十一假期来了，如果在前期或者是十一假期的后期都没有出门计划的朋友，可以在十一的当天，记住了，十一的当天，我们在北京，全北京目前是三家门店，大家呢可以拨打400-665-8848。当然这个电话如果是预约，你说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家适不适合旧房翻新啊，能不能装呀，啊，你给我量个房啊，报价都没有问题，都是400-665-8848这个电话。但这个电话呢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功用，就是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预约到店，记住了，一定要预约到店的时间，10月1号的当天上午下午，不论您是离我们三个店的哪一个店比较近都可以啊，我们有丰台店、朝阳店和海淀店啊，三家店，第四家店也在筹备当中喽。可能十一之后或者十一月份来上节目的时候就要 是了。那个第四个店我们是在那个哪儿？那个西城区。 你看 就在西直门附近 啊，又要跟大家说，哎，那我们就四店都可以，您想去哪一个都可以去领了。现在十一的当天，十月一号的当天，大家可以在这三个店任选时间，只限当天有效啊。大家前30位获得一个取货码，就可以临门槛获得一份到店礼，这个到店礼也是非常的实用和有价值的，就是价值698元的富硒养生锅一个啊。之前前两期节目已经领过的朋友就不可以再领了，因为我们登记过您的电话号码了。那没有领过的朋友，错过了前三十位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665-8848这个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预约一下，说十月一号我有空，我要去领啊。然后呢，我也听了博总介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也想去看一看，是不是解决了我们家这么多年懒得装修的这样一个问题痛点。 对，实际我觉得啊，只要想翻新或者未来想翻新的业主有这个需求的，我真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您不出去旅游，你真的抽个时间来我们店里看看。所以我们本身每个门店就是个样板间啊，有好多业主说，哎呀，你们这儿这么小，这个没有别的，不像整装公司那么多，所以说我就跟业主我说，我们本身这个展厅就是样板间，包括我们展厅的顶是用硅藻泥做的，我们的核心材料，那我们的墙面有壁纸有漆啊，都在展厅都可以看得到。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呀，我觉得您带着这些疑问啊，去给我们的翻新工做一下深层次的交流，对四八快装有一个真直观上的一个了解，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将来翻这个房子呢，不管你未来找不找我们做，我觉得你都能学到好多关于翻新当中，你能提前你能了解到，和别人家公司做的时候你也可能自己能 这个解决掉了一些这个装修里边的一些所谓的黑幕吧，啊，这些东西呢， 跳过那些坑， 哎，对，至少你自己明白， 嗯， 啊，我觉得你就会在这个事情上会注意嘛， 嗯， 啊，最主要的话就是，你选任何一家公司，我觉得你不要说是，啊，我刚从网上看一下，啊，这个我就可以下个单， 嗯， 那我觉得真的是。对我们的业主对家里之间是不负责任的， 嗯，还是要深入的了解一下。 对，你了解清楚之后呢，我觉得对你自己到底选择什么样的一家公司给你做这个房的啊，他能不能满足你现在的需求，那我觉得都是有好处的。 嗯，而且我们这个十月一号当天呢，也是非常贴心考虑到大家，我们这一轮的调休，因为三十号还得上班， 嗯，对， 啊，然后一号呢，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选择错峰出行， 是， 因为一号绝对是一个从三十号的晚间开始，就会是一个出行的绝对的高峰。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错峰出行， 嗯， 我们在十月一号仅限这一天， 对， 后面呢就放大家安心的去玩吧。 对，我们公司是三四五放假，一二号都有值班的，二号也有值班， 哦，就是你看，就我们这个也是充分的为业主考虑了大家的一个出行的时间，我们也调整了我们的上班的时间，所以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400-665-8848四八快装的热线，一方面呢可以咨询一下说我们家的情况适不适合， 嗯， 啊，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啊， 对， 啊，你们要不要上门来看一下，我要不要到你们那儿去看一下， 对对对， 我总说到的这个，我展厅虽然不大，但是我就是个样板间，我每一个细节我都可以给你介绍，我都说出所以然来。另外呢，大家现在在我们直播时段拨打400-665-8848前三十位的朋友，十月一号预约到店，获得了取货码之后，三店任选一店，十月一号的当天可以获得价值698元的富硒养生锅一个，这个是无需签单，只需要您到店了解一下就可以送给您的一个十一的礼物。好啦，在半点之后呢，我们乐享生活回来解决上周有一个听众遗留的问题啊，帮你解决一下， 嗯， 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1510说汾酒精简版系列之四，理念，天然生态的汾酒理念。很久以前，有一群人在这里耕种，并用黄土烧制各种陶器。与那些仍然在深山之中游牧的人们相比，这里的时光似乎快了许多。多少年之后，人们无意中在一处叫做杏花村的土地上发现了先人使用过的许多器具，小口尖底瓮以及大口瓮、甑、笠、壶、尊、罐与杯等，我们可以简单的称之为陶制容器，而考古学家则命名它们为杏花村文化。我们已经难以说清当时的人们是怎样创造了这些容器，又是怎样把土地上收获的果实包括谷物酿造成一种发酵后生成的饮料，姑且称之为酒。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判断，这些容器可以用来浸泡酒料、蒸熟酿酒所用粮食，用来发酵土地上形成的生命果实。所有的这一切都与土地不可分离，没有土地，人们就不可能收获果实。当然，如果没有土地的话，人们也就不能烧制那些容器，人类就不可能离开河流，走向辽阔大地的深处。土地是人类的母亲，是孕育文明的窖藏，这些用来造酒的果实、粮食都是在这宽厚的土地上生长的，那些酿酒器具都是这大地上沉默的黄土烧制而成的。杏花村从仰韶时期开始谷物酿酒，南北朝时期高湛皇帝的大力推荐汾青酒，使汾酒一举成名。辉煌的历史让汾酒成具有深厚文化的名酒。新时期随着一大批科学大师的进驻，从微生物学、发酵工艺等方面对汾酒工艺进行了改良，成就了汾酒天然生态的特质。首先，汾酒以清著称，清与浊相对，意味着远离杂质，远离有害物质。汾酒独特的分离式地缸发酵，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无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跟四八快装的薄先立薄总一起来聊一聊旧房翻新的话题。当然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微博上面有朋友，因为今天我没有发直播帖，我也是，大家可以到微博上来找我提问啊，没有问题，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因为薄总每一次来呢，我都希望尽可能的我们把这个装修的知识跟大家多讲一些，所以我们就没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微博上。但是大家可以微博私信我，或者是在我任意一条微博下面留言啊，你有任何的问题。刚才呢，我们 W605 就问了说啊，这个十一灶店的是什么品牌啊？再说一遍，四八快装啊，这个你也可以在各种搜索引擎上面去搜到我们的电话，但是呢，也可以现在就记住400-665-8848这个电话。今天在我们直播时段前30位打进这个电话的朋友才能够获得，而且是免费获得，没有门槛的，零门槛的获得。价值698元的富硒养生锅一个，前提条件会有一个啊，就是10月1号的当天，大家要预约到店去领取啊，不能给我邮寄呀，就是这样啊，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真的走进我们的店面去感受一下我们品牌， 对 啊，感受一下旧房翻新的魅力，好不好？10月1号的当天，我们有3家门店可以选择，丰台、海淀和朝阳，看您住在哪边，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下。预约一个时间，大概的时间和您选择的店面，我们就把这个锅送到那个店面去等着您。400-665-8848，只有30个名额，大家赶紧先打电话预约到店的时间。好了，刚才上半段我也说了，我们要解决一个啊，我们节目向来都是直面问题，不怕，好不好？我们从来不惹事儿，但是我们也不怕事儿。在上周的时候呢，现在大家去翻我上周的微博也会看到，我们有一个听众，应该是一个女生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女生，因为女孩子啊，真的，我自己也是这样，对装修这个事儿呢，又想碰又不敢碰，因为总觉得自己缺少一点理工科的这种思维。 关键你还就必须碰 啊，对，然后又对又怕被忽悠，但是如果说此刻可能家里边也没有人帮助你，没有另一半可以帮助你的情况下，你就只能自己去硬着头皮去询价啊，去比价啊，所以呢。那位姑娘跟我说的大概的留言的意思，我就不念全篇了，因为确实留了很长的一段话。她就说听了你们的节目，我去咨询了四八。 然后呢是在可能他当时想装修，然后租着房子呢，房租也快到期了，那边希望装好了就能马上住进去，说但是呢哎怎么联系着联系着，后来我们的客服好像就没有主动联系我了，他说是不是装修行业都是这样啊，也不主动跟人联系，等着客户联系他。再一个呢就是后来哎你看房租也到期了，不得已就住进去了，压根就没有翻新就住进去了啊，觉得有一点点遗憾。但是这位同学后来我找你要了你的就私信要了你的电话之后呢，我们也请博总安排了工作人员单独的跟你对接，我们再详细问一下当时什么样的情况，这是一。第二个呢是你现在住进去也没问题，对吧？我们四八本来就是秉承着说您不用搬家，不用影响到晚上在这个家里住的正常的生活，白天该上班上班，晚上回来您依然可以住在自己家里边，我们秉承的就是这样一个不搬家的原则。所以现在住进去，我们的工作人员再一次跟您联系的时候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再一次选择四八来帮你把这个房子翻到你想要的样子，住到一个好的家里。 对，首先啊，我觉得如果是出现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情况，我确实代表公司道歉啊，这个就是我们服务还需要完善。因为本身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每一位客户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会很珍惜的啊，因为客户能到我们店啊，想让我们翻新，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最大的信任啊，所以说这个呢代表公司啊给您道歉。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呢金九银十嘛啊，这两个月经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本身我们有旧房翻新需求的业主在逐渐的增加，我们的人员还是有限的啊，就是包括有转介绍的啊，有正在施工的啊，有到店那个需要量房的，这个直接去量房的啊，就这些叠加起来呢，就是这种问题出现了，确实是，从管理的角度是不应该的，但是呢，实际情况呢，实际就是，因为装修公司啊，有好多的业主啊，我觉得这个换我也会这样啊，如果不懂我也会这样，就想几家比价。 而这比价的事儿，我刚才就是复述这个我们这位听众的留言，我还没有复述到这个部分，错过了，博总提醒了我，因为我是把这个截图发给博总看了，所以博总可能很认真的研究了这个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可能最后没有联系他。他也提到了一个价格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提示大家，我们十一依然有1000定金抵2000工程款的这样一个活动，详情呢大家还是咨询400-665-8848就可以了，我们在这儿不赘述了，而且我们也会有你就是签单以后的这个10000块钱的这个 礼品 可以在我们的礼品单里面选10000块钱的礼品。这些活动延续上周和上上周的活动，我们都还是有的。1000定金抵2000的工程款，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说十一啊我定晚了没有活动，不会。400-665-8848，但是呢也要说一下，就是我们反复的在强调说我们四八价格是很优惠的，也在节目当中举了一些例子，比方说我们这个29800的。这样一个套餐， 原价49000， 原价49000，现在29800的这样一个套餐啊，包含了哪些内容啊什么的，我们都详细介绍过。所以这位听众当时可能是有一个心理预期去咨询的， 对。 但是后来呢，发现29800的这个套餐里边的内容并不太适合自己， 对。 那这个时候当然就会存在一个。那可能会39800或者是35800这样的一个差价的问题。这个就涉及到比价和差价。这个我们先说说29800它其实涵盖了哪些内容吧。 29800包含的实际还蛮多的啊，实际老房的翻新首先考虑是底层处理啊，铲墙皮、拼腻子、石膏找拼、挂网啊，这一整套的底层处理全屋都给你包含。还有就是全屋的顶面，我们是用硅藻泥啊，硅藻泥有吸附甲醛、释放负氧离子，调节室内湿度、净化空气的作用。所以我们顶面呢是给我们的业主用的是硅藻泥。第二项全屋的墙面，要不你选择刷漆，要不选择贴壁纸啊。那个壁纸是用的是欧亚的无纺布的壁纸啊，漆呢是用的是那个美国的大石漆啊，环保标准达到美标的标准啊，环保保证是没有任何味道的。而且是耐磨水洗。抗甲醛释放负氧离子这款漆的特点，还有就是厨房和洗手间的铝扣板吊顶，那我们这个品牌是用的是佛山的巴迪斯的一个品牌，它是整个是中国吊顶行业十大品牌之一啊。吊完顶会送你两个灯，无影方灯，还要送你个5合1的分暖浴霸。这是顶面，还有厨房和洗手间墙面 我们用微晶石板来帮你铺贴啊，就不用，不是用瓷砖，这是个新材料。 嗯， 所以说这你想了解这个新材料，你必须得到店。 嗯， 啊，这个不是你直观能想象明白的啊。那个色调有好多种，仿大理石纹路的，它是纳米技术制成，防水、防火、防霉的这个板的。贴完之后，基本上跟你的瓷砖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有一个特点就是不需要把你原有的瓷砖、墙砖全部砸掉啊，直接在原有的基础上直接铺贴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呢，你要去店里头要实际看一下， 嗯， 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材质和工艺？如果接受不了，那你还选择瓷砖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啊。最主要的最后一项就是地面，厨房和洗手间的地面啊，包括的是我们洗手间的地面呢，我们用的是那种地胶，整铺地胶啊，就是你的地砖也不给你砸，直接给地胶铺出来，就像咱们如果说是医院里头那种地面的那种样式， 嗯， 啊，直接给你铺出来，还是蛮漂亮的。厨房的地面用石塑地板，这个石塑地板是，防水、防火、防霉的，最主要防滑，越狱水越色，适合中老年人使用。 哦，啊、它遇水越色。 对，越狱水越色、哦、啊，所以说除了洗手间不能用之外呢，那个卧室、客厅都可以使用。 嗯， 啊，这个石塑地板你也可以去现场去看。以上我说的这个就是29,800。60平米的建筑面积， 嗯， 给你全包含， 就是套餐。 啊、 哎，这个呢，你看它还有一个面积的限制， 对， 因为我们用的材料的多少、 哎、 它会有。所以呢，我觉得上一次给我留言的这位听众，他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就是他的房屋面积不止60平， 嗯， 然后最后算出来可能会有一些加价啊，他就觉得我们用这个29,800忽悠了他，但其实没有，我们一直也都说得很清楚啊，这个六十平的一个面积的需求。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好像也提到了一个拆除的问题。 对， 当时呢，我问博总这个问题了，博总也说那要看他拆什么。 对对对， 啊，我29,800确实含了一些包，比方说 墙皮这也就包含了， 哎，这个是包含的。但如果说你说我还要拆很多东西家里， 你比如说你要拆这些，橱柜啊，拆地板啊。拆这个衣柜啊，这些东西拆吊顶啊，你都是需要单独的， 嗯， 因为这个不是我干，是工人，他都是需要辛辛苦苦拆完还不行，他得给你用到楼下， 嗯， 啊，他得扛下去，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事儿呢是需要业主要，理解的啊，不是说我这个就什么东西都包了，他包不住啊，因为在北京实际人工比材料还贵呢， 嗯， 啊，所以装修行业也还是，就像我们搞旧房翻新，如果说我们稍微一个工地有出现。质量不达标有翻工，实际这个工地死赔了，啊，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个工序呢，施工在您家施工有9道工序，每道工序完工都需要业主您验收的，您验收完没问题，我们再进入第二道工序，这样的话对您也好，对我们也是一种保障，啊，你别我这儿刚刚刚全干完，最后您这儿不满意那儿不满意，我砸了重做，都这么干我就是没法。公司就没法运营了， 嗯， 啊，所以说这个是有一整套流程的。 对，我们也是回复了上周这个听众，因为他说的这几个点吧， 嗯， 我觉得也是在旧房翻新，包括大家想要把自己家里面的房子翻新一下，给装一装，会遇到的。 对， 很类似的问题 啊，这些问题我们都确实是在微博上面呈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正面的回答一下大家，也希望这位听众如果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坚持每天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我们已经让博总安排了工作人员跟你联系了。 对了， 嗯，另外呢，今天如果大家是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可以拨打400-665-8848详细的咨询一下刚才我们说的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你这个套餐包含的内容，套餐可以使用的面积，这是很细节的问题。 是的， 把您家的情况稍稍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告诉你， 对， 能不能适用。 对，他会根据你家里实际的情况出一套最适合你的方案。 嗯， 啊，我们现在 不是说都推这个29,800。 对对对，你如果说墙的底层就很好，我就没开裂，我也没脱落，就是旧了，那直接打磨刷，你就不需要这个套餐。 嗯， 你就选择我们299块钱每平米那个套餐。 嗯， 如果299，你60平的房不就才18,000多吗？ 对，这个， 啊，就这么 还是要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因地制宜啊。我们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你们家这块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得考虑一下。400-665-8848，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在10月1号预约抵达我们48块庄的北京3家门店的任意一家，都可以获得一份到店礼。记住，只有30个名额，就是价值698元的富硒养生锅一个。好，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装修行业的。真的算是打双引号的潜规则吧， 嗯， 因为我作为客户，我也会有这种比价心理。 嗯，对， 我买衣服还想比价呢，是吧？便宜2块钱是2块，那何况是装修这么大一件事儿。 对 啊，想比价这个心理我们很理解， 是的。 但其实作为任何一个装修的厂家来说，都不是，好像这个事儿有点麻烦。 这个比价呢，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我觉得是正常的啊。咱们都是消费者，在社会当中，我都想货比三家再买。 嗯。 但是装修这个事儿跟你买一个型材的东西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买个手机同型号的，它是有标准的。 嗯。 你是可以比的啊，同品牌、同型号，这个是你可以的。 同配置。 哎，同配置是可以比价的啊。这儿3000，那儿2900，那我买2900没问题。装修这个事儿不是说刚从表面上看价格的。你比如说，这个。首先你施工的工艺不一样，价格就不一样，工序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使用的材料的环保的标准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用的产品的品牌不一样，价格还是不一样。 嗯 啊，所以说这几点不一样，不是说单从的说我找了5家公司，每家公司给我报一个价过来，整个一比找最低的做。嗯，从你的角度是没问题，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你，我觉得对个人认为对你自己对家里装修是不负责任的。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刚比价的。你比如说我们好多的业主对我们也会说，哎，你把你的报价发给我。其实就想一下，我们这个报价可以真的直接一摁就发给你了，这个无所谓。但你真的要想一下，我们的翻新工从你一个电话或者你到我们店啊，你说我想着他开始，我们没有任何费用给你收，上你家给你量房，量完房以后他会用一晚上的时间或者一天的时间给你再出方案。 嗯， 因为他出个方案，他是希望能让你的这个能满足你的需求。他把方案做出来以后，把预算做出来以后，看似你要这个价特别简单，但对他来讲，他真的为你家里头至少2天的时间什么都不干，在为你在做付出这个方案的。 嗯， 他希望是整个他的方案能让你满意啊，到最终产生一个签单。但当然签单他会有业绩啊，他会有钱能赚到。但如果说是你不签了，他就白忙活了。最主要的是什么呀？如果说你刚比价，这个价格装修这个行业，我一直讲就是有两个算是潜规则。一是像传统的公司做啊，我好多人都是低价报价持续增项。 嗯， 就是你开了工之后给你业主来 今天收 钱 明天收钱。 那咱们四八会堂不是这样的。 嗯， 就我们从创立第一天开始就有明确的规定，只给我们业主收一次钱，明明白白的收费。也就是说我们在签合同之前，我会把你所有的预算都会告诉你啊，这个是和别人的这种操作手法不一样。我们将来的增项公司不会主动跟你有一分钱增项，增项就是你业主自己增的项，那需要增，除此之外我们不会给你增项。 嗯，业主当时签合同也没签在合同里的。啊， 对对对， 那些我在过程当中，哎呀，我觉得这儿还得加一块好看。 是是， 那这个会产生。 啊， 嗯， 这是业主加的，但是其他的公司不是呀。你签完单开完工之后，我们有好多业主也是，他就会尝试一下，等尝试了开工3天以后又翻回来找我们做了，反而他花的钱多了。 嗯， 因为前面那家他还要给人家钱，我们这块呢还要收拾这个烂摊子，还要再给他重新再搞这些事情。嗯，啊，他反而花钱多了。但是业主装的房子不多的，他就不相信你说，哎，你这忽悠我，你这是那我就 你说没有增项。 对， 啊， 我就亲身体验一下。但真正体验了之后，他就觉得，哎呀，当时我哪会听这个小伙子给我的建议。 嗯， 实际上我们现在真的重新让这个行业做得更有诚信啊，就是整个标准更透明啊，能让业主能不因为装修而生气啊，能把这事儿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做好。想做成这个事儿，真的这个过程当中挺难的， 哎， 取舍啊。 我也要替我们的就是我叫叔叔阿姨的这些长辈们问一句啊。 嗯嗯， 因为他们有时候呢也是只是想要知道一个预算。 是， 哎，就是说我现在吧，我这房子我就只打算花3万块钱。 嗯， 我就想知道这3万嗯打不打得住。 嗯， 这样的一个报价，我不需要你给我报一个很具体的价格，这个价格区间 预算是能报的。嗯，预算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嗯， 就算你发我整个预算的整个细节的方案呢，是我们是当面给您来呈现给你讲的。 嗯， 其实这个方案出来以后，他会给你当面讲完，您了解的更清楚。对吧，我贵到哪儿了，那我的材质本身，咱们四九房翻新，我一直说我们用的材料和新房的装修和普通工长其他普通的公司材料的环保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至少要比它高出去2到3个档次的环保标准。你比如咱们用的漆，我们漆在市面上卖都卖1700-1800一桶，那市面上同样的一桶18升的漆也有200-300一桶，你说这个哪有可比性？同品牌里头它都有这么大的差距。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真的就是 我一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讲，我说四八困扰服务的业主一定是认同四八这种价值和理念的客户，我来提供服务。那如果说您就是说我就是要图省钱，我就是最低的价格给我家里翻出最好的效果，那我真对不起，我至少四八给您做不了啊，我 不 能骗你啊。就说这个事儿呢，就是真的是个良心事儿，啊，你不能说这儿说的挺好，到最后干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你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卖良心钱还是不能赚的啊。实际我们的消费者，你自己就想一下，我接您的活儿，我不挣钱肯定不会给你干，这是肯定的，因为我这么多人，我这么大的摊子，我需要公司需要发展。那换任何一个工长、施工队接你活儿，他不挣钱会给你干吗？我觉得他也不会。那在北京用工人，我们和他们的工人用的差不了30-50一天啊。那最后如果这个价格差的好多，那你自己想一下，钱从哪儿差，对吧？这个材料的真和假，这个差距很大的这个东西。还有就是开了工之后持续的增项，你要如果是能受得了，这个也可以。但咱们四八是不是这样做的？我四八困扰，我们真的是希望要口碑啊！我希望真的，我通过我们真心的给业主服务，能有我们四八困扰未来的这种，能让这个旧房翻新这个行业更透明啊，让业主更放心选择我们。我们要把这条底线要守好啊，因为有好多的我们的翻新工人也跟我说：“哎，领导，咱用点便宜漆也能做，人别人能做，咱为啥不能做？”我说：“这个不行啊，这个。”咱们四八会长将来这个产品的标准是一样的。其实咱们公司来这边做找我们做的价格的高低，不是因为说是材料的好坏，我的材料标准都是一个，是根据你干的科目的多少、项目的多少决定你翻新的价格的多少， 并没有说我在同一个品牌上面， 哎， 我还给你选， 我不会 高中低档三种， 哎，只要我们选择过，就是至少环保以上的标准是最低标准。 嗯 啊，那我们给你选择的材料，你比如用漆，我们299、699、999的套餐都是这 一 款 漆， 哎，不能说是我用699的漆就比299漆好，不是这样的，哎，标准不会变。 只是说不同的套餐里边包含的内容是 不 一 样 的， 科目项目多少？ 哎，299包含三项，那699包含六项， 对对 啊，对，这样子啊，你看今天说着说着呢，就是又把我们博总啊，这一说到这个装修行业的各种。就是乱象吧，我们真的是觉得有一点点打乱仗的感觉， 是是是， 因为各家都说各家的一些好，然后呢，我们听众呢在就是一比起这个价来就乱了， 对对， 但是不要乱，好不好？十一的当天，大家还可以走进我们四八快装的三家门店，真真实实去看看样板间，了解一下这些材料它环保在哪里，它的标准有多高，同时呢，也可以带着您家的一些旧房翻新的想法去找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报一个很具体的方案，400-665-8848可以找到我们的四八快装。今天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见。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 嗯， 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 嗯， 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 嗯， 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 嗯，那胡总您看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